沈总。 客气客气，别那么叫，快不习惯了，叫我沈西就好。 接下来一个环节，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那就从高中说起吧。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十集。 将车扔在了修车铺子，两人没做停留，掉头就往学校里赶。路上沈西十分不可思议地问， 哎，沈江皮冻，你人也太好了吧。 举手之劳而已。沈西，你学习厉害，打架也厉害，什么都厉害，好像不大需要别人。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是人人都这样的，总是有一些人需要帮忙的，又不费事儿，让别人轻松一点，不是很好吗？ 夏九家也真这样想。作为 forever 的第一，夏九家觉得自己或多或少在受上天的一些恩惠，那么他也应该帮助上天完成使命。他们的存在不会只是为了自己。他平素骄傲，不爱说话，不是因为看不起谁，而是对着同班同学并不知道该说什么。势均力敌的两个灵魂间的交流可遇不可求，更加喜欢看书和读报。沈西也难得的没有杠，愣愣地看着夏秋佳。 你也不用过于张扬。 沈西还是偏头看着夏九家。 阳光已经暗淡，十分温柔地洒在水晶皮冻的脸上，为他黑色的眼睛点上一缕暖光，给他长长的睫毛也镀上了一层金色，很是好看。哎，水晶皮冻太有意思，太带劲儿，人好甚至烂好，但并不软弱，还好看，白嫩软滑 Q 弹，像水晶皮冻，虽然成绩是差了一点。 走过学校后门前的奶茶铺时，沈西闻着店里炸鸡柳的香气，忽然迈不动腿了。 嗯，我还没吃饭呢。 还没吃饭？我请你吃吧。你想要什么？ 炸鸡呀。 好。店长，一杯原味奶茶，一个炸鸡柳，麻烦快点，谢谢。 店长给力，很快便将东西从窗口中递出。沈西提着到了后门，将吃的给夏九家，一个冲刺，两手抓着栏杆起跳，蹭的一下踩上将近一人高的横置栏杆，翻身越过。夏九家毕竟练过，虽然身体不如沈西，倒也算十分灵巧。没有想到儿中教导主任忽然间鬼魅般的出现，惨，平时跳墙都没有事儿的。教导主任是个秃头，少数根头发被十分小心地梳理到了脑后，露出一张大脸，还有锃亮的脑门。 谁准你们跳栏杆的？为什么跳栏杆？你还不穿校服，不戴校徽，还敞着怀，流里流气。 儿中要求学生必须穿着校服，也不允许学生敞开外套，而沈西只是随便披了一件外套，还穿着牛仔裤。 你们想回学校？ 你不知道不能跳墙？ 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 你以为我傻呀？ 胡扯！你在哪个班？ 哪个班？不知道。 教导主任气晕，转头死死盯住夏九家。 你说什么？ 哎呀！ 夏九家琢磨着沈西是因为自己才落到这个田地，他爱玩就玩吧，于是叹气，也用软软的声音回答， 我也不知道。 沈西扭头看夏九家的脸，教导主任骂了一顿，但也没有因为跳墙这个事情当真大动干戈，只是最后指着沈西的背影说， 你就是个流氓。 两人绕过四分之一圈的操场走进教学楼，还没等进高一六班的教室呢，又来事儿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家伙看见九家在打群架，直接告诉R中整个高一年级的主任哪儿。R中上晚自习时班主任一般不在，年级主任堵在门口，一看见夏九家便叫他到办公室去讲明事情经过。 不是主任晚自习呢？ 晚上一会儿不要紧。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你和我一起去？ 嗯，我是目击者嘛，还是参与者哟。 嗯，那好吧。 到了年级主任的办公室，沈西直接一顿逼逼，之前那次约架夏九家没去，还得告老师，今天就被堵了，那完全是正当防卫啊，我还过去帮他打了呢，那就是一群混混，您还不知道吗？夏九家也不卑不亢，温和地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他的态度也是十分的有说服力。夏九家条理清晰，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沈西一直默默听着，时不时地补充两句，对对，一唱一和，让人感到无从反驳。沈西成绩年级第一，虽然很神奇的，除了班主任语文老师莫名其妙的觉得他有桀骜不驯的文人风骨之外，英语老师烦他，数学老师烦他，物理老师烦他，化学老师烦他，地理老师烦他，历史老师烦他，也毕竟是年级第一。教导主任不认识沈西，年级主任却是认识了的。年级第一出来作证，老师也真不能怎样，总不能为了几个混混把沈西也通报批评了。于是事情结果，两人回去上晚自习，沈西垂着自己的脑袋，用牙签扎着鸡柳，一块一块慢慢的吃。这个晚上真是发生好多事情，水晶皮冻打小混混，水晶皮冻帮小女生，一会儿大狼狗，一会儿小奶狗，十分神奇。虽然仔细想想也才过去一个小时，但是有些东西好像正在变化，仿佛一滴颜料猛地落入碗中，颜料渐渐荡漾开去，将原本无色无味的清水染上一点绮丽的颜色。英语老师娓娓念着英语句子，好听的声音回荡在教室里面。 来这句啊， She fell asleep during the meeting。 来这里 fall asleep 就是睡着， fall 加上一个情况就是 somebody 进入某个状态。来 fall ill 是生病， fall behind 是落后， fall apart 是。来谁能再给一个例子？ 沈西毫无意识，呆呆地看着英语老师。英语老师杨娟总有一种错觉，就是他上课时只要谁抬头看他一眼，就说明那个人想要回答问题，而他性格则是十分体贴，一定会帮对方达成心愿。这样一来，根本就没有人再敢抬头看老师了，全部死死盯着课本，只有沈西在直直地注视着。杨娟知道沈西第一，立刻看着这个英俊的男生。 沈西，举个例子。 嗯？什么？ 刚才讲到 fall 加上一个情况，就是 somebody 进入某个状态。fall asleep 就是睡着， fall ill 就是生病， fall behind 是落后， fall apart。 来，你来再给一个例子。 沈西还是呆呆的，虽然已经被封为 R 中学神，此刻却是什么都想不起，只无意识地将他头脑当中猛然间跳出来并且一直挥之不去的那个短语讲了出来， Fall in love。 行， Fall in love， 陷入爱情。 好 ，OK， 来，诸如此类啊，还有 get 加过去分词 ，get 加过去分词和 be 加过去分词啊，基本相同，但是啊，但是 be 过去分词通常表示一般动作，而 get 过去分词是多用于表示动作变化。来，比如啊 ，get dressed。来，谁能再给一个例子啊？ 还是只有沈西呆呆地看着上面的杨娟。确认过眼神是想答题的人，杨娟便又叫他：“ 沈西。” 沈西收眸，想了半天，又是什么都想不起，只说个 get married。 行 ，get married， 结婚。 两堂英语浑浑噩噩，直到放学，沈西还是处在一种奇妙的情绪当中，无法抽离。旁边的人收拾书包，飞速跑走。 沈哥，再见啊！沈哥，再见。 晚上时间紧迫，安仲他们都赶着回宿舍玩耍，沈西却是伸着长腿，默不作声，只是咬着吸管，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喝水晶皮冻给他买的奶茶。 小皮冻，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了？ 有，是有的。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本集完，感谢您的收听。